变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我们自己错心的意，乃是找他怜悯，借着重生的喜和生灵更新，他便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找他怜悯，借着重生的喜和生灵更新。